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伤心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深诉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这故事说完。 陈奕迅今天的这样的歌曲是属于一种温暖的开场，但是如果说你觉得它还不够唤醒你的早晨的话，那么下面让我们请出金志文和徐佳莹，用这样的旋律来带领各位分享在路上的心情，八点零五分远走高飞。如果还有梦就去追，至少不会遗憾也不会后悔，如果说还有好听的音乐就要记得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哈，这样一话也一样不会的后悔的。继续要在今天的音乐加速度早间时光跟各位分享的是来自一支美国的朋克乐队 MCR My Chemical Romance，

再见不会是永远，说爱我别说承诺，爱我不需要沉默，不对就让它心碎，宁愿孤独的滋味，不被了解的人最可悲，反正爱不爱都有罪，要走也要擦干眼泪，别问爱过多少人，在一起的人只问爱你有几分，别问太多的伤痕，如果不懂伤有多深，别问最爱我的人伤我有多深，现实总是太残忍，我早已付出了灵魂，别问爱过多少人，在一起的人只问爱你有几分，别问太多的伤痕，如果不懂伤有多深。 来，让我来猜一下，这可能是很多女生在上学时第一个学会写的名字， 现实总是太残忍， 或者说学会写的第一位明星的名字，谢霆锋。谢谢你的爱，1999，他的第一张普通话专辑，让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再一次回味一下。他的音乐当中的表现可能会常常被我们忽略掉，反而是关注他的颜值，关注他的感情生活，甚至是关注他在影视剧作品当中的一些表现。所以今天我们通过这样的音乐再次回味，而且主要是要为了推出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他在作为导师的时候曾经在综艺节目上亲自来演奏贝斯，来为接下来的这位好声音伴奏歌曲。我们来听到刘俊格作曲家曾经在这周的节目当中作为私房歌推荐过。 有很久没见，也剪了长发，但怎么说话，但怎么激发，把歌词写得柔慢，怕浮夸，放一盘磁带，七八十年代，才听了一半就悲伤起来， 虽然我知道孤独是一个节拍，但是我也希望在这样的节拍和着这样的旋律当中陪伴各位一起在路上分享好的时光。8:4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我是思萌，继续我们接下来要平稳地进入快车道。 音乐快车道， 此刻欢迎你，如果前方道路一片通畅一片安全的话，你可以适当的提提速，我们跟着满江的声音行驶在路上。 如果你不快乐，来吧唱歌，就算你假装忘了，像没发生过，随便找个理由，有何不可，只要简单的节奏，跟着感觉走，音乐也有了颜色，世界也亮了，不管嘴里唱些什么，心跳快乐，已经没有时间挥霍，哪怕还不懂得为何要让自己快乐，这世界才能为你快乐。为什么活着？用什么选择？站在阳光下就该是温暖的，恐惧是什么？算了，别庸然自扰的折磨，它又何必呢？生活没有假设，它没有如果，要简单的快乐，别想太多，就像这样唱歌。有机会选择，就是幸运的。如果你真的爱过，就应该懂得为何那拥有的感觉真实的，如同此刻。 如果你不快乐，来吧唱歌，这是来自满江分享给你的一种找到快乐的方式。 之间都是互通的，比如说满江在最近两年再一次回归到我们的视野当中，可能是通过这个综艺节目演唱了一首《归来》，让很多80后的回忆直接是用潮水般的再一次回到我们的眼前了。继续要跟各位分享的歌曲也同样是曾经影响过满江的一位组合，它是来自冰岛的一对 Of Monsters and Men， 我们来听听他们在音乐当中的这种非常开心的状态。 Little Talks 在8点45分的音乐快车道继续分享给各位，欢迎你提速收听，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我是思萌， The stars creak as you sleep, it's keeping me awake. It's the house telling you to close your eyes. And some days I can't even trust myself. It's killing me to see this way. Cause though the truth may bury this, ship will carry on. Well, tell her that I miss our little talks. Soon it will be over and buried with our past. We used to play outside when we were young and full of life and full of love. Some days I don't know if I am alright. Your mind is playing tricks on you, my dear. Cause though the truth may vary, this ship will carry on. Gone, gone, gone away, I watched you disappear. All that's left is a ghost of you. Now we're torn, torn, torn apart. There's nothing we can do. Just let me go, we'll meet again soon. Now wait. Though the truth may vary, this ship will carry our bodies safe to shore. 音乐可以一直加速，开车一定要控制时速，才更安全哦。 Yeah. 的眼神心像海底针，光是猜测我是愚不成，有点烦人又有点迷人。 浪漫没天分，反应都迟钝，不够精神，话挑错颜色，但很矛盾，喜欢你的笨。 微笑再甜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靠得再近再贴，少了就算太远，全世界只对你有感觉。玩得再疯再野，你等一眼我就收敛。 马路再宽再远，只要你牵就很安全。 我会又乖又黏，温柔体贴却不敷衍，我只对你有感觉。 周六早上你只需要操心你的路线，道路上拥不拥堵，安不安全就好了，专心的开车，至于在车上如何打发时光，音乐就可以交给我。在今天周六早上的出行歌单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同时这样的欢唱曲目也为你准备好了。在8点53分此刻，让我们将车速稍稍的放缓一点，我们继续来听到 Tank 吕建中的音乐，如果我变成回忆，这是他曾经写给自己的姐姐心脏病的一首歌曲。 照管你努力清醒着，也照管你想你了，好怕一放心睡了，心跳在梦中不听话的就停止了，听着呼吸像浪潮摆动着，越美丽越让我忐忑，我还能珍惜什么，如果我变成回忆，退出了这场生命，留下你错

该是今天节目当中两个小时的歌单里面最为老的一首了，所以今天可以着重的介绍一下 Stand By Me。 在上世纪60年代1961年就已经创作出来了，也是一首改编，后来有很多很多歌手包括都会他进行了一些创作，比如说 Lady Gaga， 比如说刚刚的 John Lennon。而我们可能比较熟悉的是，一个是80年代的一部电影叫做《伴我同行》，再有就是一部美剧《老爸老妈浪漫史》里面的插曲 Stand by me。 同时呢，这张专辑 John Lennon 的这张专辑也出现在了最近的一位国内的歌手的 MV 当中，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声音来自许嵩，他在一张新专辑里面做的是一个像复古摇滚来致敬的思路，同时在里面的 MV， 在这首歌的单曲当中，第一幕就是给到了约翰列侬专辑，可以想象可能在他的音乐熏陶当中也会受到这样的音乐，受到这样的声音的感染。来听到的是许嵩新专辑当中的这首单曲《如约而至》，向复古摇滚的致敬。 如果早知道那天是我们最后一面，我绝不会和你谈论错失，浪费时间。人生里看似偶然却又必经的告别，无约而至，无人可免。有一回只剩某个似曾相识的场景，那一刻我忽然看应你却在我身边，过去当下未来未必却有其界限，或许爱能穿越时间抵达永远。秋叶终于金黄，等到花发悄然苍苍，我们相约老地方。等到人已不再奔忙，等到心也不再轻狂，我们相约老地方。等到记忆只剩精华，等到笑容不成为当时的场景，那一刻我忽然感应你就在我身边，过去当下未来未必却有其界限，或许爱能穿越时间抵达永远。等到秋叶终于金黄，我们相约老地方，等到释怀所有悲伤，等到体谅世事无常，我们相约老地方。等到记忆只剩精华，等到笑容不掺伪装，我们相约 尽管许嵩的歌曲风格和演唱风格和现在流行乐坛的大多数歌手的路数是不太一样的，但是不能否认，他的确还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歌手。作为一名医学生，当年毕业出来之后能够把专辑一直坚持做到现在，非常的不容易了。所以这样的音乐我们也会选择在音乐加速度的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同时要提醒，稍后九点半之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也会公布一下今天节目的两小时出行歌单。好了好了，不用管歌曲了，你只需要听就好。下面请出陈慧琳。 推开一万扇窗，到这里才遇上，不生想走那片梦中出现过海洋，若错的会太多，你最美才亮相，唯有你的家里那风景最堪欣赏，谁的手谁的肩，回家一样温暖，能一扑张就不想再扩大世界，花园的海蓝的天，传说里的伊甸，地球转转都走遍，为何也看得见，期在你这里遇见，在你见才能沉沉睡去，几多星的旅店亦不可让我安眠，见惯公路两边四季那四零转，来到这温室里只找到我的春天，谁的手谁的肩，回家一样温暖，能一扑张就不想再扩大世界，花园的海蓝的天，传说里的伊甸，地球串串都走遍，为何也看不见，然而在你这里 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9月26号晚，经演民族文化宫大剧院，难忘的歌声合唱音乐会。感受合唱的激情，回味难忘的旋律。即刻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免费申请门票。 大家好，我是小企鹅。 我是北极熊。 我是海豚。 我是白鲸。 是海狮。 大土豪。 金刚鹦鹉。 海陆空三栖明星齐聚天津海洋馆，精彩大戏邀你好看。 猴哥，

由张涵制作并领衔主演的都市情感剧《如若巴黎不快乐》定档明晚在芒果 TV 独家上线。昨天该剧发布了主题曲《如果那里不快乐》 MV， 歌曲由张涵倾情演唱并亲自把关 MV 剪辑，用深情款款的声线温柔诉说剧中的感人爱情故事。这也是张涵继温暖的弦之后再度为电视剧献声，既是歌手也是剧中的男主角。为了呈现更好的效果，力求完美态度严谨的张涵在录制前便和制作人陆虎反复沟通，为这部剧量身打造的这首《如果那里不快乐》并赋予了歌曲更深情更深层次的意义。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我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车辆行驶基本正常。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在慵懒而舒适的周末上午，唤醒眼睛的是晨光，唤醒身体的是运动，唤醒心灵的是音乐。音乐加速度，用音乐启动新的一天。 愿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人住，活到一千岁到一般心醉，有你在身边多乐趣，共你双双对，好得戚好得意，地冷天崩所限事，就算翻风雨只需看到你，似见阳光千万里，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扮靓啲皆因你，癫癫地皆因你，为你甘心作傻事，扮下星星叫，睇到乜都笑，有你在身边多乐趣，若有朝失咗你，花开都不美，愿到荒岛去长住，做个假的你，天天都相对，对木头公仔做戏，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风气，清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有了你开心啲，乜都清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 这么具有烟火气的音乐是来自老顽童林子祥1980年的创作，曾经凭借这首歌曲还拿到了金曲奖。而在后来讲一个小故事吧，林子祥的崇拜者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歌手了，林忆莲。对，他呢也是特别想找到机会能够和林子祥来合作，但是一直都没有适合的，包括林忆莲的老师杜丽莎是林子祥的最佳拍档了。所以后来呢，分分钟需要你这首歌曲通过这样的旋律，林忆莲再一次翻唱，也相当于和自己心目当中的一个偶像有了一个近距离的交流或者说交集。在9:36继续我跟各位分享歌曲，你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0922四个数字，就可以收到今天两个小时的出行歌单。所以 这个时候当你想听到下半时段最后一点时间我会将为你播送什么样的歌曲，你只需要回复0922在北京音乐广播就好了。来自孙燕姿，咕叽咕叽。 瞬间什么浪漫都死掉，咕叽咕叽，白头偕老难见到。谁好人渣的多少，迟早都要向上帝报道，既然坏的统统改不掉，用你思考咕叽咕叽。数数钞票永远都比标签少，什么病都能吃药，好管喝吧，自我慰劳。工作垮掉，谁比谁好？ 你此刻跟着这首歌曲，跟着我们的节目来平稳地进入音乐快车道，我们稍稍的提速，因为接下来还会为你准备了一首欢唱曲目。 据说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有两个，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一段奋不顾身的爱情，没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音乐加速度，旅行有态度。 快车道， 音乐快车道，我们即将要连续听到的三首歌曲分别来自水木年华，还有 Carrie Underwood 和庾澄庆。

beating like a kick drum, beating faster in your chest. 只有我最摇摆，想不想搞过来？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音乐，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屏幕下方直接回复关键词0922，也就是今天的日期，你可以收获到从今天早上8点到10点钟两个小时的音乐歌单，为你送上接下来听到逃跑计划的再见再见。同时也结束我们的今天节目啦，我是思萌，明天早上8点钟同时欢迎各位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明天早上我继续陪你出行。那么接下来请听到的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最短的距离，最亲密。汽车声。